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97集，周思月背负的秘密。 妈， 李锦辉抱住周思月，所有的力气都在那一刻卸下，仿佛终于在茫茫大海中找到了一根浮木，他唯一的依靠。他就那么紧紧地抱着。 医生说你爸顶多还有一年，我快过不下去了，我真的快过不下去了，我每天都在害怕，到底造了什么孽呀，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呀。你爸才46岁，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们？我天天吃斋念佛，我天天求菩萨保佑，为什么我们要受这些苦？为什么是我们？ 说到后面，李锦辉声嘶力竭，泣不成声，趴在周思月怀里无声地哭着，眼泪打湿了他的汗衫。周思月抱着李锦辉，脑子慢慢转着，他在想，其实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走，唯独他父亲。他跟护士要了一张临时床位给李锦辉休息，李锦辉哭累了，入睡很快。周思月在病床前坐了一夜，清晨的时候周宗棠醒过来，对他说要上厕所。周思月把他的氧气管摘下来扶他下床。今天周宗棠又认出他了，精神也比昨晚活泛了些。 啊，放假了。 爸，我接您回北京吧。 周思月说这话的时候，周宗棠有些心动，毕竟那是从小长大的地方。他的眼眶微微泛红，还是摇了摇头。 不了，我啊，在这边挺好的啊。 周宗棠咳了声，喉间有腥味儿。为了不让周思月觉察，他又咽了回去，那腥味儿瞬间在肠胃里扩散。 回去干什么呀？让你爷爷奶奶担心吗？哎，就这样吧，以后跟那丫头结了婚啊，就搬到南方来吧，那个地方人多，却没有人味儿。我唯一对不住的，就是你的姥姥、姥爷，后半辈子就让你妈跟着我吃苦。 周思月难受地侧了侧头，两人在阳台上，周宗棠回头问他：“ 啊，什么时候走啊？” 明天。 周宗棠思考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也没多问。他向来不干预周思月的事儿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儿子不会做出格的事儿。周思月主动说， 明天去非洲，跟叶教授参加一个项目。 周宗棠没说话，先是看他一眼，然后又看向后山满目的苍翠。 一腔热血勤珍重，洒去犹能化笔涛。 还年轻啊，热血犹在，不要顾及太多。我跟你妈挺好的。 周四月第二天离开的时候，李景辉哭哭啼啼不让他走。 非洲是什么地方？万一染上瘟疫怎么办呢？啊！ 他抱着周四月的胳膊，坚决不让他出门。还是周宗棠在床上劝。 好了，你别闹了啊！他有任务。 做什么任务？谁要他做任务？帮你以前那些老伙计？他是我儿子，我不会再让他去冒险。 妈，只是一个研究项目，我很快就…… 什么破研究项目要跑去非洲啊？不许去！ 妈，乖，啊！ 行了，你要是担心啊，你跟去好了，不用管我。 还是这招奏效，李锦慧有些犹豫地看了周思月一眼，慢慢松开了手，回头对着床上的人： 我不管你，谁管啊？子月，你要早点回来啊。 结果周思月一整个暑假都没回来。9月4号开学，距离周思月说的归期已经过去了三天，丁宪还是没有接到周思月回来的消息。正式开学，丁宪带上行李去报到。又一年迎新，校园里充满了新鲜血液。还没到校门口，已经有记者在路上拦着学生访问。一辆中巴在校门口停下来，下来一波热情洋溢的学生，他们眯着眼打量四周。记者上去拉了几个女学生做采访，旁边还站了一个高高大大的男生。记者开始轮番采访，男生长得还有点帅，女生们激动地看着他，一听到他的成绩又忍不住骚动了一阵。而那个男生全程冷漠脸。这一个月里面，丁宪但凡看到蓝色的球鞋、高大的背影、球场上打球的男生，或者一个疏于打理、懒洋洋的鸡窝头，在肯德基摆着电脑工作的男人，亦或是如刚才这样成绩好的男生，他都会想到周思月。但只要稍稍多观察一会儿，他就会发现谁都不如周思月。丁宪到寝室楼下的时候，元芳已经在那里了。他接了电话就往下冲，看着距离这边还有老远的丁宪，半开玩笑： 今年还当往复试啊？ 周思月来报道没啊？ 周思月去非洲这件事儿，只有丁宪知道。 没吧，寝室没人啊，床铺上也是空的，怎么了？ 叶教授回来跟我说啊。 元芳挠挠头。于是丁宪又等了一个星期，那边还是没有消息。这天孙元香找到他，让他接着出下面的线稿。丁宪心不在焉地画了几幅，交上去之后直接被孙元香驳回。不过孙元香始终没对他说什么，直到在某个夜晚忽然找到他，两人坐在对面的奶茶铺。孙元香打扮精致，一身 OL 通勤装，妆容无懈可击，坐在他对面。 你最近状态不对啊。 丁宪摇头。孙元香很欣赏丁宪，甚至想过等他毕业后直接把他招进维拉，年薪随他开。而且维拉最近在筹备上市，等他毕业后股指应该不少，他不会拒绝的。 对不起啊孙姐。感情的事儿，因为你那个小男朋友。 丁宪忽然抬头，眼睛发亮。 你认识他？ 嗯，他来找过我。 最近？ 丁宪脑子一瞬间转不过弯来，结果又听孙元香说， 上学期期末的时候。 哦，他找你做什么？ 我被苏百从耍了。 他又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，搞得丁宪彻底摸不着头脑了。 苏百从吃马 CEO 资产上百亿，就是那个喜欢开保时捷的老男人，记得吧？ 丁宪大多时候跟孙元香是用短信和电话联系，一般说不上一两句话就挂了。他一直觉得孙元香在工作上挺严肃的，可以说是一丝不苟，但听他骂起苏百从来，又觉得她是个很洒脱的女人。 你们前男友，你也可以当做炮友，这两个词在我这没差。 丁宪沉默。孙元香把事情的原委跟他解释了一遍。 我第一次知道你是在他的手机上，他把你备注成小姑娘，还加了个重点标注。我出于好奇就去找你了，如果不是那小子来找我，我至今还以为那消息是我不小心看到的。哎呀，后来想想也是，除非他故意，不然我怎么能看到他的手机？我那天看了手机之后就问他这是谁，他说是一个清华大学的高材生，还能做动漫。嗯，我看了你所有的资料之后，我确实对你很感兴趣。他也知道我必然会来找你，并且想方设法地为难你。 说到这儿，孙元香一点头，指了指桌上摊着的线稿。 喏，这书是没有版权的。 啊？可我明明看过购买版权合同啊。 那是假的，我随便找了个萝卜章刻的。我也料定你不会去找作者求证。如果对方找上门，我会把你推出去背黑锅，并且要求你支付对方所有的费用以及我方的损失。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我连通稿都写好了，结果你男朋友找到了我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我们下集再见。